家园，我到了家中啊，一进大门呐、啊，我拦在了上房位，见着了我的亲，有一开眼我的前妻。 按下肚康呀，张满。 悬，小家子正在那上房坐，又忙听到外边的叩打门环，慌忙忙忙迈走我的开个门两扇，又叫一声掌柜这么样的青年，盘古至今你从头算，哪有那寡妇人家欠你个酒钱，那东康顺了并非的大嫂，你把我的账欠，你家的刘爷的欠我的酒钱，他自从前三年他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他没了账还，小家人也听了前三年的话，当时之间的就把脸翻， 都看

在南街边儿啊，弄着我的儿子儿啊，我的儿子儿啊，自从那一年的出了天到现如今呐，怀抱着胖小子胖论堆儿，嘿有个一根儿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。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尔杰斯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Oh, Thank you. 叫他出国的话，这婆婆的身子我可端出了背锅，有心事了。

是来给您安电话。老方他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笑了笑，点点头，说请进。一不让烟，二不让茶。老师傅说，未曾装机，我先道歉，把我们电信工人的心意来表达。您的信批评中看似良药，行业中的不正之风是得狠狠抓。说着话，师徒二人齐动手。 是我们北京曲艺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淑玲演唱的铁片大鼓一口酒。那今天的这场铁片专辑吧，就请大家欣赏到这儿了。刘先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艺。